好的，那节目开始向我们听众简单介绍一下情话这个项目具体在做哪些事情啊。在听众朋友们觉得情话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啊聊感情的这样一个软件，那其实它的情话的情是引擎的那个情，那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然后你们具体又在做的哪些方面的事情呢？ 那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情话。那情话的定位其实它是一个有温度娱乐化的车载语音直播服务平台。那其实我们有两种角色，第一个人角色是一个主播，他来基于车主的位置、车型和这个车牌号来提供个性化的路况啊、娱乐啊、音乐的一些播报服务。第二个角色是我们提供了这个个人的这个私人助理，就是有，然后提供一对一的导航、订餐、订票，包括查信息等一系列的这种生活服务。对，然后为什么叫情话这个名字呢？当然一个是我们跟车有关，跟语音有关，跟说话有关，然后同时情和话拼起来又是一个谐音，很有意思，所以说我们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种亲切感，是这样的。 明白。那情话这个项目你们目前做了多长时间？现在已经有稳定的用户了，客群吗？种子用户？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项目，我们从底开始去谋划，然后现在正在属于开发的阶段。对，然后在一月初的时候会上线，然后现在有一部分种子用户，当然是非常少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使用。 那它是承在车里面的这样一个广播语音的系统还是怎样？你能向我们具体的再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使用场景吗？ OK， 情话主要是服务于在车上的车主。大家就普及一个背景，就是现在尤其是在北京，大家每天就是车主每天有104分钟是在车里度过的。那这104分钟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抓住大家的时间给车主提供一些有价值有趣的服务。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面向的是车主。那通过什么方式去服务车主呢？首先我们第一步是通过 APP 的方式，大家可能打开手机，打开我们的 APP， 然后把手机架在那个手机支架上，可以去使用我们的服务。然后后面紧接着我们很快去推出基于车机，就是车上的那个大屏幕，然后基于 HUD， 就是那个这个抬头显示的那种屏幕，包括现在很普及的智能后视镜，然后我们去把跟车上能显示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软件可以去使用我们的服务，这是我们后面的计划。对， 明白。那你们不仅是音频还有视频吗？那在大屏幕上呈现？ 没有，我们没有视频，我们就是音频，但是在屏幕上其实就是一个可交互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在屏幕上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软件的界面，你可以做一些上下滑的手势，比如说给主播送个礼物，比如说呼叫一下你的客服小蜜，这样的一些简单的操作。 对，哦，明白。那你们等于是在建立在车上这样一个固定场景特定场景的这样一个直播的平台，是直播还是？ 对，通过直播提供娱乐化的服务，也通过直播来提供这种生活的服务，比如说订餐这种。对，都是实时的其实。 哦，明白。那都是借托于这个车的这样场景。那他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去进行这样的能在开车的时候进行交流，或者是在其实你们更多的时候是在他们堵车的这样一个时间吗？ 当然堵车的时候有更多的时间去操作，但其实你在开车的时候只要打开 APP， 打开我们的 APP 其实就像打开你广播电台一样，也就是点一下OK， 对，然后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及你可以通过简单的上下滑手势来触发我们的语音助理。对，当然是真人的，不是机器人。对，现在机器人做的都不够好。对， 明白。那这个你们肯定会牵扯到很多别人会一听这个项目或者一听这样一个产品，大家觉得很有意思，都想去尝试，但是可能一些交管局啊，一些专业部门就觉得这个可能对行车安全有一定的风险。那你们是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顾虑，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有做出这方面的努力吗？ OK，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那我们做过一个统计，也不叫统计了，一个比较。你打在用手机打开高德导航，然后去发起一次导航需要点击是4次，那用情话发起一次导航需要点击2次。对，你用百度外卖去完成一单外卖，当然你点只点一个菜的情况下，你是需要点击9次，而你用情话你要点一份外卖，你只需要点击4次。对，你这么一比的话，你会发现 OK， 我比市面上所有的你在车内可能用到的不管是导航还是其他的东西都要简单，因为我们是通过语音的方式来帮你完成这些需求的。对， 明白，都是通过语音，通过按在 车里面的那种智能的一个软件系统。 对对对 啊，明白。那你们做这样一个系统，从研发周期到现在即将上市花费了多少时间？那其中这一块市场有没有其他的竞品，然后可以让你们去参考，或者是友商让你们去借鉴的？还是你们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独立的在运作这样一个蓝海领域？ 是蓝海也不是蓝海，其实就是和我们完全一样的目前还真没有。但是服务于车主的，服务于在车内的娱乐或生活的其实非常的多，包括这个传统电台，包括喜马拉雅、蜻蜓 FM。 对，其实大家都在争夺车内的使用时间。对，那其实和我们比较像的，说实话目前是安吉星，就是它服务于通用系的车主，比如说凯迪拉克、雪佛兰和别克，那这必须是这三种车主他们买这个安吉星的服务才能够有这种语音客服的这种使用权。对，一年是1000到2000，非常贵。对，然后但是他们提供就是非常简单的导航、订机票、订酒店这样的服务，那我们在此基础上然后又扩充了更多的服务维度，比如说订外卖，比如说你想朗读篇文章我们也可以做到。对，然后比如说这个查百度某些信息，这些也是我们可以做到。对，总之就是一个人你想让他帮你做任何事情，他只要能做他就会帮你，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对，然后很欣慰的看到的是我们在探索的这个方向，现在业界比较大的比如说安吉星也在开始探索。因为昨天刚刚收到一条看到新闻，就是安吉星现在在推出了这个在车上订必胜客这样的服务，以及在车上提供私人的法律助理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咨询的这样一个服务。所以说对方这个美国这家公司，很大的这家公司已经在尝试这种方向，那我认为这个方向是一个趋势，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尽快的开始去把它做得更好更快。 您对标的是一个在美国可能在同行业已经是一个领先地位的这样一个公司，然后你们可以说并没有他们赶超您多在之前，你们其实一直在并驾齐驱，或者是你们还有些想法是他们前面在做的。 对，但想法上是会比他多，但其实他们确实铺的比较多，因为你毕竟他是跟车绑定，你买一辆车这个服务就会在，只要你交钱就会有这个服务。对，他在全国，在中国是有100多万的用户了已经。 嗯，明白。 对， 那你们这样一个软件的产品，它目前是收费的进行服务吗？还是怎样？你们需要跟一些像一汽啊、北汽这样的汽车的制造商去进行合作，或者是在汽车的出厂之前就已经运载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吗？ OK， 对，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肯定是收费的，对，然后是分开的，我们的主播的服务是免费听的，对，但是你要想找客服去帮你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订外卖或者说订票之类的，那可能会按分钟来计费，当然费用肯定不会那么高，不会比安吉星要贵。对，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去和车厂服务，当然这是我们非常求之不得的，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和很多的车厂去，比如说不管是通用系的还是非通用系的，比如说德系日系的车，那你在卖车的时候能够比如说送一年我们这样的服务，我们会以很低的价格去跟你给输出给车厂，然后车厂免费提供给用户或怎样都可以。对，这是我们很希望的。 明白。那目前的你们第一批的种子用户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取的呢？ 目前第一批其实两部分吧，第一部分就是朋友，对，我们的朋友，对，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在汽车之家或者在一些汽车论坛，然后去发的一些招募帖，以及我们之前自己运营的一些这种各个车系的车友群里面，去车友微信群里面去挖掘的一些种子用户这样的。 那是什么车都能去下载这样一个软件在里面吗？还是 对，只要你有手机，你开车就可以。 哦， 对对， 哦，明白。那它其实是手机的一个 APP， 它与汽车语音相连的，是 它不需要和汽车相连。 嗯， 严格讲，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一到十五，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 6030-7779。 聚有年味华冠年，1月18至27日，在你身边的华冠支付宝扫福积福，评分超3亿 A2 实景红包，微信电子会员每日签到，免费赢取新年明星定制版 OPPO R9S。 今年开吉利，新年更吉利，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恭祝全国500万车主新春快乐，新春特惠购，购车补税送大礼，地址盐村镇盐村公交站北侧100米，抢购热线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也不头疼，每次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30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90后资深旅行控一枚，我有很多旅行里的独家故事想讲给大家听，真的很奇葩。当然，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那情话这个产品，您说已经进行了试用期，可能有3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然后来去体验市场，或者是来去得到一些市场的反馈吧。那你们前期的研发周期可能有更长的时间，而且前期你说了你们有10个技术的这样一人员，而且大家都了解互联网创业还有是各行各业技术都是非常贵的。那你自己愿意花那么多的金钱去培养或者是自己去投入这个项目，肯定您对这个行业有特别的多的热情。那为什么选择了要往这个领域来去做，和您之前的职业经历？ 因为我之前在百度也是做产品经理的，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偏商业产品。对，但是我们一直流传就是能把商业产品做好，做用户产品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当然是做这件事情我是有信心的。对，当然换一步讲，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对，其实也有很多因素吧。第一，我自己很喜欢车，对，这是一个为什么选车这个方向。第二的话，就是我认为现在有很多事情不够美好，我也是希望能够把它变得更好，这也是我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动机。 那您喜欢车，那您本身是不是对广播这一块，或者是从小到大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主播的情节？因为您的声音也特别好听， 是吗？哎呦，太谢谢了。这第一次有人夸我声音。我从小就是骑自行车，然后路上上学嘛，然后路上一直在听广播，也是听广播的10多年的资深听众了。对，然后也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坐在直播间，当然现在实现了。对，然后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点情节。对，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声音，通过这种电波或者通过这种互联网的方式，能够把一个人的话语传递到所有人面前。对， 明白。那您从之前在百度这样产品经理的经验，然后又去独立运作项目，那从百度这样的可能这种黑科技啊，这种技术，然后而且非常大体量的公司，福利待遇特别好的公司出来之后，您就立刻去从事这个项目吗？还是 怎样的机缘巧合？有没有做过一些思想上的斗争？ 其实是有，因为我当时我是一个就是比较爱冒险、比较爱创新的人，所以说才选择创业。当时我入职百度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工作三年，然后出来，要不是跳槽，要不创业。当然，这个也是慢慢的积累出来，我发现我还是适合创业。然后来了百度三年，我就离职了。但是离职的时候，我没有和我任何的这个亲戚们说，也没有和我父母去说。对，然后反正离职以后，首先先带我母亲出去欧洲玩了一趟，尽了尽孝，然后开始准备自己要开始拼命的干活了。对，然后紧接着回来写商业计划书，然后这个去找投资人，然后大概经历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可能更长，然后才有了投资意向。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始把团队慢慢的让他们该离职的离职，然后该出来的出来，然后一起来去把这件事情做起来。对，反正这个中间省略了 N 万字的坎坷历程，对，总之就是慢慢的把这个事情慢慢这个推起来了。 嗯，明白。因为情话是我们合作的机构星河互联推荐的项目哈，因为我们采访星河互联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有100多人的投资人团队，而且无所不用其极，他们都是主动出击的。可能一个人他们觉得这个人很优秀，然后在大的公司，可能像 BAT 的公司，然后有很多的资源或者是自己有很多能力，他们在他在公司的时候就想方设法的让他出来创业。那你们又是如何和星河互联去产生连结，然后他们会给你们提供哪些帮助呢？ 这个也是很有缘分的，就是我们其实情话是我们团队应该是做的第二个项目，我们第一个项目是做的一款这个车内的这个车主社交的一个产品，叫车木槽。对，但是这款产品目前量没有推得很大。对，但是我们的投资人其实是我当时的那个社交产品的用户，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关注到了我们。对，然后在今年6月的某一天，然后这个很偶然的给我打了电话约我见面，然后一聊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一拍即合。对，然后对这个方向产生了很深的这个认同感，然后我们一起就快速的去迭代，去试验，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为什么投资人对会认可我们，其实我认为是这么有这么几点。第一是毕竟我们的创始团队还不错，我和我合伙人都是百度还是有一定级别的这个人。对，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团队的执行力很强。怎么体现呢？就是每次我和投资人这边有什么想法碰撞的时候，在一周之内我会把实质性的进展给到投资人，非常快的速度。对，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我们团队非常的狼性，我们当时是有每天最少3个人最多8个人在公司搭帐篷睡觉。对，就是不回家。对，这也是这个很少人能做到的一点。 那其实他们投资，我听过您的描述，我觉得还是看人嘛，看团队， 对对， 然后为主，然后再去看你们的项目本身。那他们在选择投资之后给你们提供一些资源方面的帮助，或者是提供一些其他方面的建议吗？ 资源上的帮助的话，其实第一的话是办公场所，就之前我们的办公场所这个地方很远，然后这个也有一定的房租，那现在我们会有几个月的免租期，然后整个的这个地方在上地这种黄金的地段，然后周围有很多创业公司，环境也很好，就是互相的这种创业的环境很好。对，第二的话就是会给我们一些后面的一些融资上的一些帮助，比如说帮我们对接更多的投资机构或一些投资人。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业务上的一些帮助，比如说我们在做的这块事情，然后投资人这边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跟车相关的一些，不管是车企还是做车内的硬件的这个企业的一些资源的对接，我们可能后面很快速很高效的能够和他们对接上，然后去推出我们的产品在更多的平台上被使用。对， 那您刚刚也说了，你们的合伙人团队非常强，都是百度出身、百度背景这样一帮人，然后包括合伙人也特别的支持你们这样一个项目。那1月份项目准备上线的过程当中，或者是1月份即将上线之后，你们有哪些对自己产品的一个预期呢？ 1月份我们初定10月10几号的时候能够正式上线。对，然后我们希望那个时候能有至少，我们目标比较低了，就是1000人能够使用过我们的产品。对，然后去在我们的平台上收听主播，然后去发起一个订单，找客服去比如说订餐或者订票，或者说订杯咖啡也好。对，然后这是我们目前1月份的一个小目标，因为1月份马上就过年了，其实没几天。这个我们在1月17、18号在上海也会有一个大的展会，然后我们会 在那儿有两辆跑车去这个做展出，然后让大家再体验一下在车内使用我们产品是怎么样的。如果有上海的朋友也欢迎去尝试。 那在节目最后我们聊聊其实你们项目的一个预期吧。那你们会觉得你们做氰化这款产品会不会隔了传统广播或者传统汽车广播这样一个命，或者是你们会帮助他们解决的哪些痛点、哪些问题，然后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发展的新的思路，有这方面的一个情怀在里面吗？ 会有，当然这个不敢说大话。其实但是我们这种方式确实会在交互形式上是传统的电波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电波它毕竟你只能接收不能回馈。那我们通过互联网这种方式的话，那用户的可以给主播非常快速的反馈。对，这是一个算是一个通讯方式的是一个壁垒。对，这个可能传统电台暂时不具备，但是也是我们需要用长久的时间来学习的是，传统电台这么多年来对内容、对这个节目的节奏、对这个听众的喜好的把握，这是我们现在还是很 naive 的。对，我们也希望不断的通过去向传统电台去学习。对，但是颠覆其实不敢讲，只是说我们把一帮热爱互联网或者说比较新潮的一些或者中高端的一些车主能够让他们来去使用我们，能够得到更便捷的服务。 那也就是你们技术团队已经成型之后，其实你们下一步更多的希望更多的内容人员来加入到你们， 对， 然后来进入到你们这样一个新的团队，然后提供更多内容方面的经验，包括可能也希望一些传统广播的里面的一些主持人跳槽到你们这儿，然后来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 对， 好的，那在节目最后呢，感谢氰化的创始人郝超郝总来接受我们采访，也祝愿氰化在上线之后迅速的得到更多车主，而且让更多愿意听广播的人转型来听这样一款 APP 上面的车载的一个产品，实现更多的交互，在车上能完成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好，谢谢大家。

城市改装，当作是我们的安全网。你是否会相信明天的预言？痛苦青春敲呀敲，自己的歌唱呀唱，爱要爱的简单，过要过的精彩，我的心从来没有休止点。 风霜雪雨薄情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聚神香，歌舞升平。酒不醉，人人自醉，蝴蝶蝴蝶蹉跎了青春，萧瑟朦胧，转眼醒，大跳归去，心里而睡，这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中夜生活， 未必不伤身体好，无忧无虑平常心到老， 看得透想得开，别爱计较，宽宏大量开口笑， 多朋友要比多仇人好，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 真心好， 真心好， 久了总会被看到，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傻瓜人之过招，人啊好心有好报，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自己快乐满意就好。 身体好，无忧无虑平常心到老，